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61集《浑水二》。沈家的这些事情足以称得上是一锅混乱了，仿佛平平整整的崩面上突然翘起了一个线头，顺着这个线头一拉，原先绣得好好的图案瞬间就被搅得乱七八糟，看不清楚原本的面目。先是沈万办差不力被下了大牢，后有常在清柳州的丈夫儿子跪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到了现在居然被发现嫡出的三房女儿摇身一变成了秦国太子府上的侍寝，从而牵扯出三房嫡女和二房庶女换亲的事，让人感叹沈府后院是多混乱的同时，也让人疑惑这沈家是不是得罪了哪路鬼神，怎么一直倒血霉呢？实在是忒邪门了。正是午后，沈庙将帘子拉好，打算上榻小憩一会儿。沈家的事情已经按照他想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了，文惠帝会怎么做，沈庙大约也能猜到。他刚脱下外头的披风，忽而发觉有几分不对，转头一看，便见阴影里谢景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正倚在他的榻上，一手漫不经心地摸着某个毛茸茸的东西，那东西还一拱一拱的，定睛一看，正是沈庙之前见过的那只白皮老虎。这老虎大约是长壮了一圈，连带着毛皮都油光水滑，漂亮得不得了。不过沈庙眼中没有这个，他深深吸了口气问道，谁让你上我的榻？谢景行果真是蹬鼻子上脸了，习惯了他夜里翻窗进来，眼下就敢青天大白日大喇喇地上他的榻，再过些日子是不是就能从大门里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喝茶了，还要整个府中的人夹道欢迎，胆大包天到不可理喻。 特意来恭喜你，你怎么这个反应？ 恭喜？什么喜啊？ 沈家如你所愿进了大牢。 谢景行松开手，那白老虎嗷一声欢快地在沈庙的床榻上蹦蹦跳跳，还拿沈庙上好的蚕丝被褥磨爪子，磨得那叫一个让人心疼啊。谢景行摸着下巴， 常在清名声毁了，沈万后悔了，陈若秋被连累，沈月也下了狱，怎么看都是值得恭喜的一件事。 他眼眸一弯，顿生波光粼粼，说道， 你不高兴吗？ 被人如此直白地说出算计人的结果，沈庙有一点点不自在，他往前走了两步，攥住谢景行的衣袖就要将他从自己榻上拽起来，一边拽一边道， 口头恭喜便行了，或者备些银子大礼，瑞王不必亲自跑一趟。 那怎么能表现本王的诚意？ 沈庙用了很大的力气，谢景行却纹丝不动。他扫了沈庙一眼，似笑非笑地表示沈庙这一局还坑了傅修仪，更该可喜可贺。沈庙心中一跳，手上不由自主地松了下来。谢景行忽而挑眉，反手握住沈庙的手，将他往自己身前一拉。沈庙猝不及防，又跟前不稳，直直地往前栽去，将将扑倒在谢景行的胸前。那青年眉眼含笑，目光却锐利如刀锋，分明语气温柔的好似情人间的低语，说的话却是字字透人寒凉。他低声道， 把皇甫浩也搅了进来，老皇帝更不会轻易放过傅修仪了。你这步棋，妙是妙，就不怕引火上身？ 沈庙抬眼朝谢景行看去，两年前的少年风流美貌，却到底有些轻佻，或许是故意这般表现的。 两年后，将自己真正袒露在众人面前的他，却更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分明是玩世不恭的语气，仿佛世上所有的事情都自是付之漫不经心的一向。可是，那俊美皮囊下藏着的野心，却才是最伤人胆寒的。与虎谋皮，沈妙心头浮现起这四个字儿。是的，谢景行说的没错，陈若秋和沈万的内斗只是一个影子，常在清也不过是受到自己被抛弃应有的惩罚，而这一切都是幌子，是他为了最后一步棋所布置的障眼法。沈妙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最恨的敌人，傅修仪。沈万已经和定王傅修仪扯上关系了，眼下沈月又成了黄甫浩的人，沈月可是沈万的女儿，这便令人想到或许黄甫浩和傅修仪之间也有什么关系。多疑如文惠帝肯定会派人查探的，若是黄甫浩和傅修仪真的没什么瓜葛，自然查不出什么。可惜的是，这二人本就有心结为同盟，文惠帝要是认真查一查，极有可能查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可是给了傅修仪致命一击，他的帝王之路有了文惠帝的猜疑和暗加阻拦，总不会那么顺利的。他以为这一步藏得很好，却没有想到还是被面前的谢景行一眼看穿，从花花绿绿的外壳之下看到他走的关键一步。沈妙想要从谢景行的身上起来，谢景行却一手攥着他的手臂，另一手扶着他的后脑。沈妙几乎是整个人都趴在谢景行身上，而呼吸相闻间，距离暧昧的让他都能听到剧烈的心跳，却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他的。倘若眼下外头有人进来，沈妙下半辈子的清白便也就可以不要了。可是谢景行是个轻佻的人，丝毫不觉得自己行为有何不妥。沈妙突然笑了一下，他缓慢开口道，引火烧身。谢景行好整以暇地盯着他，我已经找上我了。沈妙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凉薄沉重。睡王以为我还有退路吗？他从来都没有退路的，便是没有这些血仇，没有婉瑜和复明，没有他为了复仇而来的重生，沈姓功高盖主，终有一日沈家大房面临的是覆亡的结局。为了保护沈家，傅修仪都会成为他的敌人。 当然有退路。 那青年却突然开口，沈妙抓着他衣襟的手指微微一动，他的侧脸英俊绝伦，眼眸漆黑漂亮的几乎让人溺毙，而垂下的长长睫毛在从帘子外头透进来的日光中也微微泛着暖意。他淡淡地说道， 有本王在，火不会烧到你身上，如果你觉得怕，可以躲到本王这里来。 他的声音清纯如酒，低低地飘进沈妙耳中， 本王给你砍出一条退路。 沈妙朝他看去，他漫不经心的说话，玩世不恭的做事，却总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他的承诺重于千金，说到就能做到一般。但是为什么沈妙会突然觉得有些想哭呢？如果前生在宫中的时候有人对他说， 到我这里来，我给你砍出一条退路， 他是不是就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就不会到最后惨烈到子丧族亡？人和人的相处真是很奇怪，不管谢景行此刻说的话是真还是假，沈妙的心都在眼前被轻轻撩动了一下，像是有蝴蝶要从心里飞出来， 谢景行却忽然收了唇角的笑，认真地看了一眼沈妙，微微蹙了眉，在沈妙耳边低声问道： 不过你的心跳声怎么突然这么大？ 沈妙狠狠地推了一把谢景行，一下子坐起身来。谢景行唇角一勾，两只手懒洋洋地枕在脑后，问道： 你病了？ 是你病了。瑞王恭喜也恭喜够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也是个清白的姑娘家，被人瞧见便嫁不出去了。 沈妙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谢景行蹙眉道： 你不是要当皇后？寻常人哪里娶得起你？ 瞧见沈妙又要发火的迹象，谢景行这才坐起身，一把抓过还在榻上追吊坠的老虎扔进怀中，瞧了一眼沈妙，好笑道： 既然是喜事，我来锦上添花如何？ 沈妙一愣，下意识地看向谢景行问道： 你想干什么？ 谢景行轻描淡写道： 傅修仪这人我看不顺眼。 他冲沈妙轻佻地眨了一下眼睛： 虽然不能一起解决，落井下石也不错。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